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北京新闻广播 FM 九四五 AM 八二八正在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直播。今儿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呢，是这段时间呀发生于我们身边的一些科学领域的进展。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新闻观察员韩新卫，欢迎小韩。 大家好，我是小韩。 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李维扬。 大家好，我是李维扬。 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有一个主题是全球变暖。今年这个夏天呢，依旧是很热，但是呢，从科学家的这个分析来讲啊，甚至预测来讲，明年后年可能会更热。哎，而且这个热呢，已经给我们的星球造成了很多的损失。最近呢，有一个全世界知名的医学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啊，全球每年有超过500万人因为气候变化导致异常的天气而死亡。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气候变化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无声的影响。发表在英国《柳叶刀》《星球健康》杂志上的一项新国际研究指出，全球每年有超过500万人的死亡与气候变化导致的异常寒冷或炎热天气有关。全球每年有 9.4% 的死亡可归因于非适宜的温度。该研究的作者说，预计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这一趋势可能进一步恶化。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20年中，有19年发生在21世纪。这项研究使用了43个国家和地区、750个地点的数据，由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和中国山东大学牵头。结果显示，在过去的20年中，极端寒冷导致的死亡人数高于极端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但与寒冷相关的死亡人数下降了 0.51%， 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了 0.21%。 研究人员还认为，未来全球变暖会使极端天气导致的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此外，巴塞罗那全球健康研究所在《柳叶刀星球健康》上发表的第二项研究表明，1998年至2012年间，欧洲发生的死亡中，超过 7% 是由极端温度，特别是寒冷天气引起的。 我们得说明白，它指的是气候变化导致的异常天气的死亡，而不仅仅是天气变热导致的死亡。其实呢，全球变暖啊，它是一个科学尺度上的名词，指的是我们从全球的平均气温来讲，全球是在变暖的，但并不意味着全球的每个地方都是变暖，甚至有一些地方啊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寒冷，而这个一冷一热就导致很多人呢遭遇到了极端天气，进而丧失了生命。你们二位怎么看这500万人的数字？ 极端天气对人的身体的影响，我觉得影响就是对我感受真的太大了。 嗯， 我邻居里好多跟我是忘年交的老头老太太，我们之前感情都特别好，约着一起遛弯啊，一起跳舞呀、啊、什么的。因为是我妈妈那个、 啊、 对我妈妈那个舞蹈团里的，我给他们拍照拍得太好了，经常跟自己家孩子说，你们拍的没有小韩拍得好。那当然了，我都用美颜相机给他们拍的。但是这两年我感受太深了，就是因为大家因为疫情长期待在家里，身体的抵抗能力，就抵抗这种天气变化呀、气温变化能力是变弱了的。有的时候骤然一出门，一个不小心就很有可能心脑血管破裂。外面、 哦、真的、 啊、对呀、啊，好多长时间待在家里开着暖气、 嗯、 时间太久了、 嗯、 突然说我上街买菜吧，帽子没戴，围巾没戴，头完全没有保护、 嗯、 回来之后有半边脸，就我们那个地方叫掉线风、 嗯、 其实就是面瘫、 嗯、就中风嘛， 中风的前兆，或者是中风的一个表现、 嗯、 哪怕没有中风，也有可能因为吹了寒风而导致那个眼口眼歪斜， 真的看上去非常的不好。就因为这个，我母亲失去了好几个他们的舞友，有一些是真的就是完全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一个呢就觉得冬天我已经熬过去了，还崇尚什么冬病夏治，说夏天来了我倒是可以大手笔的出去跳舞啊去玩啊什么的了吧，结果又是因为自己没有注意，从空调房里出去了，直接就进入了中暑的行列，在广场舞的队伍里就跟各种跟大家说我很不舒服，幸亏周围有好多人是经验比较丰富的，能察觉到说哦，你这不是普通的不舒服，你肯定是有中暑的前兆，送他去医务室进行了休息。所以中老年人真的是要注意身体的一个健康，尤其是因为长时间待在家里，我们跟外界之间要进外界之前，无论是过冷还是过热有一个过渡，而且随身给自己带个小风扇戴个帽子，冬天之冷夏天之热，这个比什么都强。 确实这个全球变暖这个事儿呢让我也是有切身体会的。那你就说在我小的时候在北京啊，虽然也觉得挺热，但是啊只要天一黑，然后呢你上就可以上这胡同口拿着大蒲扇呀、啊、然后再吃块西瓜呀、啊、你就不觉得特别热了。而且就是你在 很享受的生活、啊、 对，你在屋里待着的时候就是说一般也就是拿个扇子，最多也有开个电扇，因为那个时候家里都没有空调，甚至我们院里边第一台空调装上的时候还是那种就是窗机啊，然后那个大叔他们家开了空调，晚上一开空调，然后院里边的保险丝啪一下就断掉了、 哦、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电线还是挺细的、所以呢他就算买了空调他用着也特别不舒服，所以 还得给你们添麻烦。 但是就是现在的我来讲，如果我不开空调我可能跟屋里都待不下去，那这个有好多原因，一个呢就是这种持续的气温升高，一个就是其实也是城市的一个热岛效应、那么在我小的时候可能北京市的范围也就是到护城河二环路这一块、然后到外边真的是到二环以外就都是菜地了。我特别清楚的记得在1995年的时候我从城里搬出来以后搬到我们家现在十里河这块、哎呀周围还都是一片荒地，连路灯都没有呢。 据说我们台啊当年在这儿建好了以后旁边就是菜地 啊，对，没错，就是再往东边那点就都是菜地、这个再往东边那个大北窑、现在叫国贸啊， 对， 以前叫大北窑，那个出去以后都是荒地，还都不是菜地的 哦 啊。然后就是，但是这些年以来啊，就是我小时候刚搬完家的时候就觉得那边啊好凉快啊，晚上比如说我出去逮蛐蛐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冷，我妈晚上尤其是下班的时候，他有时候甚至会带一件长袖，他怕冻着。但是现在可不是，现在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热。我不开空调，现在不开空调的话，有时候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开电扇都不管用。你说这个问题，而且尤其是最近今年我明显感觉到，就是有一些昆虫也好，还有一些动物也好，他们的繁殖是处于一个不太正常的状态。比如说在我们家楼下的邻居啊，他种了两棵这个花椒树，那树上会有蝴蝶来产卵，那个叫花椒凤蝶。然后我每年都会带着我儿子把这个花椒凤蝶给采回家，然后我们养着，把它变成就是让它变成蝴蝶，我们观察这个过程。但是今年的这个花椒凤蝶就特别特别的少，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就是找到了两个。找到两个以后拿回家以后发现这个就是幼虫的体质可能还是有问题，那么养还是没养活。所以当然没有做这种怎么说呢正规的调查，但是感觉也是和其他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也发现，就是他们去采集一些其他的像蝴蝶啊或者其他昆虫的这种幼虫的时候，也会发现他们的数量好像变少了。所以感觉还是今年这个气候一定是有比较大变化的。 其实也不仅仅是今年了，在过去这很多年当中，全球的气候变化已经开始了，现在呢我们的感受是越来越强烈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几则新闻，都是和全球的气候变化尤其是变暖是有关系的。由于天太热，加拿大西海岸的一贝被大热天给活活烤死了。哎呦，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们来听一听。 由于天气太热，加拿大西海岸岸边生长的贻贝等贝类活活被烤死。据报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教授克里斯托弗·哈利在温哥华家附近海岸发现无数贻贝开着口，散发出腐臭。哈利平时研究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沿着海岸的生态环境，那里生存着贻贝、蛤蜊和海星等多种生物。 他所居住地区近日最高气温创同期历史新高，他前往海边了解高温天气对这些生物的影响，发现大量贻贝死亡。贻贝通常生长在海岸边礁石上，退潮时暴露于空气和阳光之中也能存活。不过哈利说，一旦气温超过 37.7 摄氏度，暴露在空气中的贻贝很难生存。巴掌大的地方就有50至100只贻贝生存，当地6000多公里海岸线上生活着不少贻贝。他初步估算，受高温天气影响，温哥华附近萨利什海海域大约十亿个贻贝和其他海洋生物死亡。 这个新闻啊，我看有一些网友就说，但是不是直接去了海边就能够吃烧烤了？当然这个烤死不是说真的像炭火烤，烤的还带香味油滋滋的那种烤死，而是对于整个的生态环境而言，对于贻贝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灭顶之灾。当然主要指的也是这样的这一部分啊，因为你想在海边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其实就意味着这儿的生物大面积的死亡，死亡以后呢又会产生大量的细菌，这些细菌呢又会影响其他的生物，其实不仅仅是贻贝难以生存，其他的生物估计也会受影响。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 你在家里自己处理过这样带贝类的海鲜吗？ 处理过啊。 是不是当时感觉吃的时候很好吃，但处理之后前前后后上餐桌之前跟吃完之后处理真的是一个大工程呢？ 就处理完之后我们家那个厨房里就是一股那个腥味， 没错， 持续好几天。 装过它的塑料袋套在那个垃圾桶里，把塑料袋拿走，垃圾桶里都有那个残留的味道，那还只是一两盘菜。你想象一下，整个海滩上如果都布满这样子的东西，并且它不能够及时的清理啊，那个味道该多么的腥臭难闻。这个就是有一个网友提到的，他说真的烤熟了吗？然后放大了图片给大家截了图，说哟，真的都白了，都烤熟了，说能吃吗？我直接是不是带调料直接奔赴战场，我这个吃货。然后底下就有人纠正他，说大哥，首先这些贝啊他连洗都没洗，其次是他是熟了呀，他现在都熟到烂了呀，他在整个沙滩上闪闪发光，散发着浑身的腐臭，你会怎么下咽呢？那个大哥说，当然我只是开玩笑，我只是对他们这个被烤熟深有同情，并且我觉得咱们这个生态确实得治理了。如果是这一次是贻贝，那下一次又会是什么呢？而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大面积的灭绝，并且造成更大的一个污染、一个伤害、一个微生物的蔓延、一些细菌病毒的横飞，那我们人类真的是自食其果。 对，其实这还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生态上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实际上问题已经是很严重了。比如说气温的升高，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贻贝是什么，就是北方叫海虹，然后也叫青口，这些贝类它是附着在礁岩上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贝壳类动物，它实际上已经是生态位相对较高的一种动物，它吃这个海里边的一些浮游物啊，比如像细菌啊、藻类啊，还有浮游生物啊，做滤食的。实际上海洋这个气温升高，作为受影响最大的动物实际上是浮游生物。那么我其实跟大家讲过好多次，地球上之前有好多次这种就是大灭绝，那么实际上每次大灭绝它最开始受影响的都是浮游生物。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生物链是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底下最底下一层永远是这个浮游生物，那如果浮游生物这一层崩塌了，上边的你甭管是什么厉害的角色，包括我们人类也一定会受到影响，那整个生态链的基石都没有了，它就会发生这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影响。而且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是我们身边这个离我们生活地区比较近的这些海域，实际上离我们生活更远的一些海域它的影响是更严重的。那么我们知道两极我们看着这个海里边很冷啊，觉得没有什么啊，实际上它也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洋生态系统，里边有很多动物，比如说在底层有好多这种蠕虫，还有像一些这个像刺胞动物，那么它们就是靠这种在寒冷海域生活，有好多动物它是适应不了这个寒冷的这个水温的，它是就等于无法侵入到这里。但是就现在由于这个水温的上高，比如说有一些大的螃蟹或者龙虾，它就可以到就是它们的分布更往北或者更往南纬度更高的这些水域，这个时候像这些蠕虫也好，它们就像没有抵抗力一样就被 完完全全就被吃掉了。 嗯， 所以这些也会打破我们之前有一些非常稳定，就是有一个地区非常稳定的这个食物链。实际上你觉得螃蟹它受益了吗？它把这些东西给吃了以后，并不是，因为它有更多食物的时候它就会繁殖的更多，然后它的种群呢也就会更多，但是终究有一天它会把这些东西都吃光，这个时候螃蟹也会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它没有东西吃了，所有的螃蟹都会被饿死。 嗯， 这个时候也是引起一个生态链的就整个的崩溃。 哎呦，刚才讲了这个事儿啊，这背后仔细一说呢，其实还有这么多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事儿啊，这事儿也是和天气变热有关系。之前呢，我们说到在美国的西北部，包括加拿大的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高温。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事儿呢，也是和高温有关系，因为天气太热了，很多当地鸟巢当中的雏鸟竟然从鸟巢当中掉了下来。具体的原因我们听一下。 美国西部地区近来遭遇连日高温，俄勒冈州彭德尔顿市100多只雏鸟想离开鸟巢找地纳凉，却因羽翼未丰坠伤，其中多只因伤势过重接受安乐死。这些鸟多为斯文森鹰和库百鹰，从距地面大约18米高的鸟巢中坠落，多数坠巢雏鸟幸存下来，伤愈后将被放归大自然。不过13只雏鸟因伤势过重接受安乐死。救助人员表示，今年高温天气提前到来，且温度不断攀升，明显超过雏鸟正常体温的高温，使它们除了换个地方避暑外别无他法。他建议市民在室外为鸟类留些水或打开洒水器，以帮助它们降温。另外，遇有雏鸟坠落，市民不用马上救助，因为他们中绝大多数的父母就在附近，最有资格照顾雏鸟。在高温肆虐的美国华盛顿州东南部以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等多地也发生多起雏鸟坠巢事件。由于气候变化，极端高温出现更为频繁，类似情况发生几率将越来越高。 按照这个新闻的说法，就是因为小鸟在窝里太热了，热得没办法，赶紧想换个地方，结果呢就掉下来了。哎呦，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小鸟为什么就不能找一个更好的方式？哎，或者说是不是我问这个问题也没有答案，他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消除纳凉。 嗯，其实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因为我看到它都是一些猛禽，而且猛禽筑巢的话，它需要比较大的这个空间。 嗯， 一般的鸟筑巢它都会找一个比较僻静啊、僻阴啊，然后这个比如说，但是也需要有相当大的平台。实际上它找这个好的地方就非常的困难。 嗯， 那实际上它为什么会跳下来呢？就是因为它在那儿待着不舒服了，它已经可能是突破了它这种忍耐的极限，它没辙了。我想，实际上它并不是想跳下，它可能就是说我找一个地方躲躲，我看能不能下来。结果因为幼鸟它的活动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结果一个不注意出溜一下就掉下来了。然后一般雏鸟如果掉到地上就是离开它的父母的话，这个非常难以生还的。因为我们有朋友就是做这个猛禽和这个相关野生动物保护。 为什么难以生还呢？ 因为首先它回去很难，另外掉到地上以后 你给它送回去呢，踩个梯子把它 我们给它送回去，这是一种方式，但是你在自然环境下是没有人给它送回去的。 嗯， 而且比如说这个幼鸟它掉到地上会有其他的一些食肉动物，比如像 流浪猫、 猫、狐狸、 嗯、 或者其他动物，它发现了以后就把它吃掉了。 嗯， 因为它还要比如说几天甚至上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它才能把羽翼长丰满，它才能飞。这个像这种幼鸟它是一个最脆弱的状态，所以他如果离开了巢，离开了父母的庇护，这个时候就基本上是判了死刑了。 嗯， 还有呢，就是说到这个啊，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像我最近看新闻啊，有一些国内的这个拍鸟大爷，这个词你应该知道，我们呢现在又给他一个新的名词叫老法师。哎，他们呢经常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经常老有说法啊，就是他们去拍这个鸟，就是他们特别喜欢拍这个鸟育雏的时候这个照片。 嗯， 但是呢，因为鸟巢啊，尤其是小鸟的鸟巢，它需要坐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因为它坐在一个特别暴露的地方，肯定就让别的食肉动物给抓了。比如说一个鹰来了，啪就给抓了；一个野猫来了，啪就给抓了。它一般会在一个，比如说树丛里边或者树枝子上边， 但是呢，就是人拍鸟大爷或者老法师啊，就把那树枝子全给清了，然后把这个鸟巢露出来，这小鸟就受风吹日晒，他们咔咔咔咔咔拍完相片走了，然后小鸟好多都被晒死了。 哎呦，真是太可怜了。 更可恶的是，还有好多老法师会移动他的巢穴，我移动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拍大鸟捕鱼小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没有再给人家放回去啊？有的放在冬青树杈上，有的放在哪儿？那位置太低了呀，人家亲鸟好不容易住的巢让您给端了。这个新闻其实在网上好多人都进行了一个讨伐，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一下，爱护大自然更要学会保护它，您不能只通过照片去爱它吧。 对。 然后其实我小时候听过这么的一个谣言，说如果你看到有小鸟在它的鸟巢里，你千万不要拿手去触摸它，因为如果小鸟沾上了人类的气味，鸟妈妈会觉得它不是我的孩子，或者是它可能跟我没有关系，可能会停止对它的哺育。 真的吗？ 这个是个谣言 啊， 就是短期的是可以的。如果说这个成鸟它受到了惊吓，它很可能就会弃巢。 就是要讲这个，就是说鸟不是通过气味来辨认它的孩子，不是那些哺乳动物，所以说你可以碰了它之后，你说你它可能还是会亲鸟继续哺育它的幼雏。可是如果你长时间在旁边打扰它，无论是大鸟还是小鸟进行了一个应激反应之后，比如说小鸟它身体还很脆弱，它感受到你的触碰甚至是你小孩的惊吓之后，它也许就自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而如果大鸟觉得哦，我的巢穴不安全了，如果它弃巢甚至飞走了的话，对幼鸟又是灭顶之灾。所以大家你可以触碰它，但是如果是一个必要的触碰，比如说它真的落到地上了，你给它送回鸟巢可以，但如果说你去掏鸟窝那种行为，那是完全不可取的，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的下一个新闻也是和高温有关系啊。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高温，进而呢有一些小鸟啊因为要躲避高温呢从巢中掉了下来。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地方呢依旧是在美国，目前呢在美国的西海岸啊加利福尼亚州眼下旱情比较严重，山火呢发生的危险也比较高。其实在去年和前年这个地方就发生了山火，那么在今年呢当地的消防员请来了一群特殊的帮手，这些帮手呢可以帮助他们来一起控制火情，而且是在火情发生之前就控制。怎么控制呢？把草给吃了。没错，就是把草给吃了。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新闻是山火来袭，加州山羊来帮忙。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眼下旱情严重，山火发生风险高，一群群山羊作为特殊的消防队员展开防火行动，吃草。据报道，80只山羊十天来一直在洛杉矶附近格伦戴尔的一片山地吃草。当地消防队长介绍，山羊可以吃掉大量易燃的干燥植物，可防止野火发生或蔓延。他说，山羊只是当地消防力量一小支，但它们的作用不可忽视，可以减轻开辟防火带的人力负担。这份工作相当辛苦，通常需要在酷热下人工完成。这群除草的山羊由一家企业引进，该企业创始人表示会仔细看管羊群，确保他们只在需要除草的区域吃草。这家企业供养了约400只山羊，还在加州阿纳海姆和南帕萨迪纳等地区开展山羊防火项目。加州去年山火频发，过火面积超过160万公顷，今年旱情严重，当地政府担心山火再次肆虐。 我呢是见过山羊吃草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加州山羊是不是也跟中国山羊一样本领很强。这个怎么个强呢？就是你看到在那种接近90度的悬崖峭壁上，山羊竟然能够上去，就找到一小块的那个悬崖上的凸起，它就能够站在那儿，就是四条腿全部集中在那很小的一个区域，然后呢脖子一伸，哎，就把山崖上的一撮小草给吃了。这是不是所有的山羊都有这个本事呢？李维啊， 看它的什么品种吧，就是有因为经过我们长期的驯化，有一些山羊吧，它并不太适合做这种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只野猪，看它身手矫健，但是我们在看一只家猪的时候，它就身手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其实山羊啊，你说你看过山羊吃草是吧？我还看过我吃羊肉呢。 这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啊，都是吃嘛。其实这个山羊是挺好吃的一种动物啊。当然不是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森林着火这个事儿，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呢都会修建这种防火道。也就是说呢，我在修筑这道路的时候，我这一块就没有植物。那么如果着火的时候，火到这儿就会止住。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就在加拿大。 做这个渔猎向导的工作，然后呢他所在的这个公司啊，就是也接受这种就是政府给的，那么去保，就是怎么说呢，去维护森林，或者说维持森林一个生态系统正常的一个工作。那么他有很，就是他有好多工作，就是拿着那个油锯噌噌那个，然后拿着到森林里边去把那个树给砍掉，看哪棵树不合适就把它砍掉，然后让每棵树与每棵树之间有一个正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正常的这个距离，如果真的是着火的话，它就火就不会烧过去。 你可以下次建议让他用山羊啊， 不，他 说的是树，你得引进光头强， 对对 对, 对, 对，把那个树下面的草、 哎、你怎么知道我们给他起的外号叫光头强的、哎、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以前像这种工作都是河狸来做，但是现在呢河狸越来越懒，不愿意啃那个大树，他们老啃那小树，所以就没什么用，结果就没办法，他们就去做这种工作。然后呢因为最近我们啊老一块直播，直播一直播到夜里就两三点，我们都困得不行了，他还那精力十足跟我们瞎白活。然后我们就问你说你怎么就不困呢，他说哎，我在加拿大呀，我这时间还是上午呢。然后我们哎呀就气得赶紧就把那个视频就都给关掉了，我们都下线睡觉去了。 其实听到山火接着听到山羊，我真的虽然说我觉得这么不该想哈，但真的味道好香 烧羊肉是吧。 可是我想问一下，山羊的这个吃草能力真的有这么强吗？80只羊就足够吃掉， 很强很强， 就80只羊 够吃出颗粒带吗？就是山羊它吃草的时候会连草根一块吃掉，所以如果 灭绝式吃法， 如果你到了这个一个怎么说呢，如果是一个比如像海岛环境，或者说以前没有山羊的环境，它会造成很严重的这种生态入侵的危机。 哎呦，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它连草根都吃的话，那确实比人工除草可好多了。因为我其实虽然现在还没有大庄园，但我有一个小花园，我经常给花园除草的时候就给我伤透脑筋了。因为如果你要用除草剂，那你是要地栽花草的呀，那你的花也活不了了。如果你用人工拔除的方法，真的是体会到了春风吹又生，夏风吹又生，秋风吹又生，那个野草太可怕了。 你可以教你们家小狗去拔草或者吃草嘛。 我们家小狗现在不学会拔草，它学会拔花了。 哎呀， 哎，那可以在家里养只山羊吗？允许吗？ 养只山羊，我的花也不行了 啊，这也不行。 不，您养只山羊可以不要花，然后我们一起吃烤羊肉。 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我真的养了一只山羊，我就让它在那儿大肆啃草，啃完了之后我们把它吃了。 哎， 真是太快乐了。 这哪里像两个爱动物的人啊？这明明就是两个 爱 吃的人。 我们 爱吃胜于爱动物。 是这样的，爱不妨碍。爱吃 我最喜欢吃， 而且这些羊你说他们还做了好多工作，是一些勤劳的羊，吃了他们也许能感染我更爱劳动呢。 这个事儿别想了。 好，接下来我们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跟火呀跟热呀关系不大，反倒是和冷有关系，是和耐寒有关。我们知道到了冬天啊，就是人肯定会变得非常的怕冷，我们穿个很厚的羽绒服呢，哎呦，也觉得这才刚刚好。但是有没有想过，就是在自然界当中，有一些动物即便待在很寒冷的水中，人家依然活得非常的潇洒。最近呢，有科学家们就研究了一下海獭的耐寒之谜。 海獭只有很薄一层皮下脂肪，却能像北极熊、鲸、海象等皮下脂肪厚实的胖子一样长时间待在冰冷海水中。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海獭肌肉组织的独特能量转化功能发挥重要御寒作用，这一御寒机制或许可以给人类燃烧体内多余脂肪带来启示。据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大学一支研究团队发现，海獭的肌肉组织把新陈代谢产生的多数能量直接转化为热能，而非用于完成肌肉收缩等动作。令研究人员吃惊的是，无论是幼年还是成年，无论是野生还是圈养，海獭这种自身发热能力都很高，与运动程度基本无关。研究人员表示，了解海獭的新陈代谢机制或许有助于人类解决肥胖问题。如果知道如何加快新陈代谢和能量消耗，理论上就可以促进人类新陈代谢，燃烧掉多余脂肪。 海獭的耐寒之谜，这个耐寒之谜是什么呢？肌肉组织会把新陈代谢产生的多数能量直接转化成为热能啊，而且呢这个热能的发热的效率还非常的高，就是它的那个脂肪但凡是燃烧一点点就会让全身觉得非常非常的暖和。所以呢有科学家就说，未来要是这个技术能够用在人的身上，我们首先脂肪也燃烧了，第二呢我们也不怕冷，第三呢还变瘦了变美了，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你们俩怎么看呢？ 赶紧发明出来吧，求求了，我现在减肥减得太累了。你说人啊，为了燃烧那么一点脂肪，需要做大量的运动，而且是枯燥的机械的有氧运动才能够高效燃脂，太烦了。要不是因为有一些好看的电影支撑我在跑步机前面跑，那我都真不知道说你说人为什么要这么难呢？人类你说发明了这么多伟大的科技，怎么就没有攻克肥胖呢？ 可是你看海獭，对不对？它的燃脂能力这么高，效率这么好，它依然看身材还是胖胖的嘛。 可是它的脂肪薄啊，如果它的， 你有一个地方说错了，这海獭看起来胖胖的，不是它肉多，是它毛厚。 哦， 好多动物都是这样。你比如说那个猫头鹰，你看它圆头圆脑的，它没毛的时候就是一骨头架子。 是 你说到这个，我第一次建立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概念的印象是在麻雀的身上，就麻雀嘛，就我们看起来觉得手里，对吧，你攥一只好像会占很大的空间，但实际上它大部分都是毛，人把毛拔了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瘦的。 你是怎么发现麻雀会被拔了毛的？ 吃的时候啊， 你看看， 你看看，你看看。其实我发现这个呢，是我们家养的那个小鸡儿。我想给那个小鸡儿看着也是毛茸茸很大的，我想给它洗澡，然后拿水一浇，那个鸡就变得非常非常小了，因为它毛都粘在一块儿去了。其实啊，这个很多动物它这个第一毛发它非常的茂密，比如说像海獭毛它很密，它甚至可以呢就是把水排在外边。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它们生活在水里的时候，你要知道水的导热性是空气的好几十倍的，就是我们如果一个人掉到水里以后，可能在2到3分钟之内就会由于就是那种冰水啊，两到三分钟之内就会失温，然后我们就死掉了。就是泰坦尼克号你都知道吧，那个杰克和肉丝，那个杰克掉下去很快很快他就不行了，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呢，这个一些海洋哺乳动物它如果要生存的话，那么必须有非常好的御寒能力。那么一个方面就是毛发，比如像海獭，它就是毛非常非常厚。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以前啊，把这个海獭打过来当成这个帽子呀，或者做成大衣啊，这个御寒的非常好。当然现在我们不要去做这些事儿了，因为它已经是保护动物了。你再去穿这个海獭皮的大衣，属于这个可能有法律风险。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加厚这个皮下脂肪，那么以这个为代表的就是各种海兽，比如像海豹、海象，还有就是鲸。你看那个海豹，它在怎么说呢，在北极也好南极也好，它们这个在冰上的时候，哎呀真的就是一个球。那个海豹 他们是真胖，对吧？ 对，他们是真的胖，就是他们的皮下脂肪有几厘米厚，甚至像鲸的皮下它的这个脂肪有几十厘米厚，非常非常的扛冻。其实世界上还有一种更抗冻的动物， 什么呢？ 就是穿短裙的小姐姐。你看，她们冬天从来都不怕冷。 这个呢，除了生理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心理的因素。这个是御寒的终极武器。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有一个东西叫暖宝宝。 在发明暖宝宝之前，其实心理因素还是占绝大多数的。我当时才上大学的时候，前两年真的是冬天就是穿着短裙，上面穿一个短款羽绒服，下面穿短裙，穿一双马丁靴。 你妈妈有没有告诉你这样会把膝盖冻坏的？ 当然了， 你会得关节炎的， 会得老寒腿的 啊！天下妈妈都这么说。 没错，当时说的可好呢，然后就说，然后我当时真的感觉不到寒冷。 现在呢？ 到大三的时候，就是你当你不是那么在意那些什么亮不亮丽的时候，你突然觉得秋裤真好，秋裤万岁， 秋裤真香。 我们全班都组团去买那些发热秋裤，然后还买那种加棉秋裤，然后再也没有人穿了。然后你在学校里再放眼望去，肯定是大一大二的人，刚刚离开家庭，刚刚离开父母的管束，刚刚觉得说，哎呦，冬天光腿我是最靓丽的。当你到大三，你看着吧，集体 大三的时候就是秋裤套棉裤，棉裤套毛裤，毛裤套羽绒裤。 倒不至于羽绒裤。是这样的，你说大自然的动物它既会燃脂又会长厚厚的毛发，你说人类又胖又有可能会有脱发的风险，我们人什么时候才能学习小动物把自己照顾得好一点呢？ 所以我们后来用科技发明了羽绒服啊，对不对？各种保暖的方式 抢夺了小动物的绒 毛，把鸭子的 毛 给薅下来然后我们自己做衣服。 没错，想一想还是挺残忍的哈。 这不能细想啊，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式之一嘛。我们要感谢呢这些给我们带来了温饱的动物啊。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事儿呢也是和养狗有关系啊。有一项研究显示呢，生狗粮很有可能会成为耐药菌的来源。具体的新闻我们先和大家听一下。 葡萄牙研究人员在不同种类的生狗粮内发现耐药菌，因此呼吁关注宠物生食， 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波尔图大学研究人员分析25个品牌55份狗粮样本携带的细菌成分，得出上述结论。结果显示，54%的样本携带肠球菌，包括全部14个生狗粮样本，涉及冷冻的鸡鸭鱼肉、牛肉、羊肉和蔬菜。它们携带的肠球菌中，超过40%对红霉素、四环素、链霉素、庆大霉素或环丙沙星等常用抗生素具有耐药性，23%对利奈唑胺耐药，各有2%对万古霉素和替考普兰耐药。研究人员经由基因测序发现，部分生狗粮携带的耐药菌与英国、德国和荷兰医院患者体内检测到的耐药菌完全相同。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生狗粮是耐多药的超级细菌的一个来源，可能会将超级细菌传给人类，而全球应对耐药菌时容易忽略这一传染源。研究人员表示，必须提高对给宠物喂生时的潜在健康风险的认识，必须审查狗粮生产。他建议宠物狗主人每次处理狗粮以及宠物粪便后立即用肥皂洗手。 我这个可算长了见识了，就以前一说狗粮呢，我想到的都是在那个宠物商店卖的，就是那种编织袋一大袋，然后里面倒出来都是 那 个颗粒，当当当当当，然后小狗就吃。现在竟然还有生狗粮，而且这个生狗粮呢就是真的生肉，让狗狗们来去吃。 没错。 你们两个人买过或者用过生狗粮吗？ 我们家不吃那东西。 我们也不吃。 那你们之前了解过生狗粮吗？ 了解过，好多人啊，有一阵子会有一个炫富的风潮，他们在那儿直播狗的吃播，然后吃的全都是那些超级名贵的生骨肉、超级名贵的牛肉，有的还给狗直播吃和牛，看得我愤怒的把手机给关了。你知道那一阵子非常流行这个，就是我们家狗都不吃， 这是什么风气？ 对啊， 而且真的一次吃好多，都是找大型犬播嘛。然后我当时一边看一边在想说，咱且不论说这个价钱是多少，它的那个细菌超标啊，还有这些生骨肉，有的人是直接拿生肉，有的人是拿生骨肉，这个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什么叫生肉和生骨肉？ 生肉很多是咱们从菜市场直接买回来， 对啊， 觉得哎呦非常新鲜，甚至是还带着牛的体温呢，直接给牛狗吃了。 对， 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其实狗这些牛肉啊，或者一些屠宰的肉身上是有很多寄生虫或者是一些微生物的。然后生骨肉是什么呢？有一些主人就说了呀，他们就略懂一点科学知识嘛，就说你可以把那个肉放到急冻里冻那么几个小时之后再化冻，就可以把那些微生物啊、虫卵啊、寄生虫啊冻死。但是这个肉呢就是生骨肉，它还是一个生肉最新鲜的口感，拿来给小动物吃，他们觉得自己这样高人一等，甚至还会有买一些那种小冷柜啊什么的，专门就放狗狗的这个生骨肉。然后这个也非常的不可取，他们自己的理论是什么？是保持生食，甚至是让它撕扯这种带骨的肉，会模拟它原先是狼的时候的生存感觉，然后狗会增强体质，增强智力。我当时在看，我说我的天哪，这不就是智商税吗？不光是这样，有一些狗吃生骨肉，因为是半解冻状态，逐渐再解冻，一地的血水，场面非常的可怕。而且不光是这样，那些狗吃完之后，有很多肠胃不耐受的，有那种直接得肠炎的，还有一些很耐受，吃的很多直接得胰腺炎，因为狗暴饮暴食是会得胰腺炎，就跟咱们人得胰腺炎一样巨疼，然后狗可能整个狗弓着背。有一个主人就是这样，给狗吃了2斤生骨肉，然后那个狗立刻把背弓起来了，他以为是狗很享受，后来有人说你赶紧，你也别直播了，赶紧带狗去看病吧，那是疼的难受。所以说真的是不要给小动物吃这些乱七八糟，并且就算是狗没有得这些显而易见的疾病，生骨肉上所带的那些抗药性的东西，如果你让它长时间接触了，不光是它的食物，它的粪便里可能也会有。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说为什么提倡大家一定要把粪便收好，是因为它如果在路上影响市容，影响其他人的心情，而且其次它有可能会传播这些病毒病菌，甚至是如果你拿纸拿树叶去包它也不够安全。我呼吁大家可以买一下狗狗专门的便便袋，在一些网站上卖的非常的便宜，一大包一大包的，并且非常的不占体积，它就是一些没有拆过的小袋子，它是卷成一个像小卷筒状，像小纸袋状，很小的体积，你随身携带在身上，完全是体现了您的个人素质，也保护了环境，甚至是隔绝了很多的这样子的隐患。 对，强烈推荐。 并且这样的袋子，因为它隔绝了你的手跟粪便的触碰，对您自己本身也健康呀。 对，小航刚才说的很对，实际上他说那种给肉冻一下，那个有一种技术叫超低温急冻， 没错， 超低温急冻呢，它可以有效的杀死寄生虫，但是对这个病毒是无可奈何的。那么咱们也知道，就是新冠传播过程当中有好多这种冷冻的海鲜啊，它会带有这个新冠病毒，这个实际上就是由于这种情况，因为病毒它对于这种低温环境它会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所以你给狗直接吃这些就是这样肉，实际上还是这个就是有风险的。那么大家很多人都自以为这个爱狗人士，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爱它的话，实际上你是要为它的健康和这个生命安全是负责任，或者你是去着想这件事儿的。那么包括在吃一些骨头的时候，实际上有人觉得说这狗是狼驯化来的，它就应该有野性，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驯化狗的过程大概有10000年左右，但是我们作为宠物的，实际上 作为城市养犬， 对，已经是做了多少代的改变。那么实际上它们更适应的是狗粮，所以我觉得，尤其是以我们养宠物狗，那么你就是给它吃这个配方的狗粮， 对、 啊，配方的这个 你说狗 罐头， 好不容易对吧？经过人这么多年的驯化，从狼变成了狗，你又要让它吃狼吃的东西，再要把野性驯化回去， 对、 啊， 我们这 何必呢？对吧？都 白 干 了 吗？今儿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些话题呢，都很有趣，但是时间的原因呢，到这儿就得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新闻观察员韩新卫以及科普作家李维扬做客《照亮新闻深处》，谢谢你们。 大家再见，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什么？也许你也不懂。